一颗小豌豆。有一只豌豆荚，绿茵茵的，好像一间绿颜色的小房子，里面住着五颗豌豆，也是绿茵茵的。它们一排坐着，谁也不跑来跑去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豌豆荚慢慢地变黄了，豌豆也慢慢地变黄了。它们长大了，长得结实了。有一天，豌豆荚震动了一下，啊，它被别人摘下来了。豌豆们一起叫了起来，啊，我们的小房子快要打开了。最大的一颗说，它要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，谁也追不上它。第二颗说，它要飞到太阳里去，那才神气呢。还有两颗懒洋洋地说，它们滚到哪儿就在哪儿睡它一觉。最小的一颗呢，它想了想说，我可不想飞到太阳里去，也不想跑得很远很远，不过也不能光想着睡觉啊，我要是能给人家做件好事儿就高兴了。不一会儿，小屋子给打开了，五颗豌豆滴溜溜一起滚了出来，落到一个小男孩的手心里。这男孩有一支玩具手枪，他说，正好我拿这些豌豆当子弹，一边就把那最大的一颗装到枪筒里去，砰的一声打了出去，接着挨个的把第二颗、第三颗、第四颗、第五颗打了出去。第五颗就是那最小的一颗豌豆，飞到了一座小楼的窗台上，咕噜一滚，滚到一条裂缝里，那裂缝里有点泥巴，上面还长着青苔，这颗小豌豆就在这儿住下了。这座小楼里住着一个小姑娘，她已经在楼上的一个小黑屋里躺了一年了，下不了床，连坐也坐不起来，她病得很厉害呢。多可怜的小姑娘，小脸瘦瘦的，黄黄的，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，妈妈以为她快要死了。春天到了，树枝该吐出小芽来了，小草也该从土里钻出小脑袋来了，那嫩绿的颜色该有多美呀！小姑娘真想出去瞧瞧，可是不行，她躺着一动也不能动，只好睁大眼睛，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天空。忽然，她看见窗台上有一点绿颜色的东西在晃动，就叫了起来，妈妈，您快来瞧瞧，窗台上那绿的是什么？妈妈打开窗子一看，啊，是一颗小豌豆，长出小叶子来了。小姑娘看见绿颜色了，心里真高兴，她请妈妈把她的小床移到窗子旁边，这样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。看着小豌豆一天天的长大，他还请妈妈在窗台上插了根小棍儿，把小豌豆芽给支起来，又在窗台上拉了一根线到窗顶，好让小豌豆的藤沿着线儿往上爬。小姑娘看着小豌豆猛劲儿的长，笑盈盈地说，小豌豆啊小豌豆，你长得真快，我也会跟你一样长得又快又好。可不是嘛，小姑娘的脸色好多了，她还能自己坐起来，坐上整整一个钟头呢。一天，小姑娘清早醒来，朝窗外一看，乐得叫了起来，呀，小豌豆开花了。真的，小豌豆开出一朵粉红色的小花。这一天， 小姑娘真是高兴极了，她扶着窗台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竟站了起来。就这样，小豌豆长大了，小姑娘也慢慢的长好了。小姑娘对着小豌豆微笑，从心底里感谢她。小豌豆呢，轻轻地点着头，好像在说，我就想给人家做一件好事嘛，我让你看到绿色的叶子，让你看到粉红色的花，你跟我一样长呀长呀，长好了起来，我就非常高兴了。还有四颗豌豆呢，三颗给鸽子吃到肚子里去了，想飞到太阳里去的那颗掉在了一个臭水沟里，后来烂了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